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东风一到二起，气温2到-2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一到二起，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起，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呢，明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利于各位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四季礼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丰收的新年多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舞龙灯，踩高跷，迎财神，接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家家户户乐逍遥。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丰收了新年多热闹，大街 北京时间2018年的1月1号，哎，时间过得真快哈。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依然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大。18年来了， 妹表示一下。 哎呀，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呢，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希望大家呢，这个都能够实现心中所想的愿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 我和我追逐。 过新年， 非常的开心哈、这一年又一年就在这样的度过当中啊。今天的天气很好啊， 新旧交替嘛。 是的，是的，辞旧迎新啊。 我今天早上一睁眼看到外面的阳光，哎呦，我就觉得这一年会是一个特别特别顺遂的年份。 希望各位在18年呢，多多把心中的版图早日都去看看，感受感受哈、 对，把那个拼图啊，开始的都践踏一下。 今天是1月1号哈，元旦第一天的新年哈。 对， 我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还有我们的领导，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哈。 是的，是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希望到这一年呢、越来越漂亮。 哦，谢谢。 而且呢，就是心情越来越好。 嗯， 大家也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今天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不是出去国外过过年啊，看看元旦的假期什么样度过哈。我们找了各国元旦的风俗，去看一看国外他们到底怎么过这第一天的哈。第一天的节目依然是有保持着非常多的热情哈。 对，而且你就是特别巧，你看1月1号还是星期一。 对， 嗯， 一切是新的开始。 对，所以。 有都是从头开始，然后拔得头筹。 是的，听听我们节目今天拔得头筹第一组新鲜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这个说资讯之前，咱们再说说哈，节目第五年的第一天开始了哈，跟道士四年的搭档大学都毕业了， 可不是呗？ 那天感慨万千啊，在微博发了一条这个就是照片的拼叠啊， 对，然后我就转发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叫的还不错，所以转啦。 你发现没有，咱们那个容颜 没有，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真的是没有变， 就是内心很多。 对，内心戏这个反正大家看不见嘛， 看不见。 对，大家都说什么时间是把杀猪刀， 对对对对， 时间是把猪饲料， 有有。 但是这两个呢，对于我们身上可能都体现的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我们的节目可是越来越丰盈了哈。 节目霎时猛涨一包肥。 来，第一条，新年快乐哈，各位啊！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这个2018年元旦假期首日啊，就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到达345亿元人民币啊！ 哇，天哪！ 第一天 啊！ 哎呦我天！ 12月30日，综合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等等数据显示，经过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的测算，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0.56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45亿元， 5600万，是吧？ 我的天哪！那元旦假期首日，全国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来了一场大风。总体是一出行，那各地中短途旅游、都市和郊区休闲游成为了消费主流。 你看， 同事、同学、朋友、情侣等出游人数增加，自驾游比例高， 都还没醒呢。 对，全国旅游市场南下避寒、北上玩雪的趋势相对明显。 是。 三亚、厦门、深圳、昆明、广州等避寒旅游目的地，和哈尔滨、沈阳、吉林等冰雪旅游目的地颇受欢迎。 南北两极啊。 对。 这个公路、铁路、民航均迎来出行的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当日发送旅客达到1060万人次，公路出行以中短途自驾为主，部分的老铁们选择提前错峰出游，有效缓解了交通和景区的接待压力。谢谢哈。部分省市区啊，旅游城市景点情况如下。先把目光瞄向内蒙古自治区， 唰，来到了内蒙古。 12月30号，全区共接待游客78.8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6亿元人民币。 哇！ 假日游客以周边中短途旅游为主，自驾游客比例增加哈，占游客总量60%，像家庭游、亲子游、探亲游成为主流，滑雪、滑冰、冬捕等冰雪项目以及木家乐、温泉康养等休闲项目备受关注。 是的，这些都是内蒙古的一些丰富的资源啊，对，特色。那现在我们刷又一步到辽宁省了。 辽宁 啊，大辽宁，欢迎你啊！ 怎么样？ 12月30日，全省共接待了游客163.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2亿元。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各地温泉旅游迅速攀升了。那鞍山市各大温泉景区普遍迎来了游客高峰，部分宾馆、酒店一房难求。丹东市北黄海温泉度假村棕榈金汤水世界迎来大量游客。 棕榈金汤， 对，哎呀妈呀！还有营口市的天目温泉、金泰龙悦、斯拉堡、红溪谷等这个温泉景区都接待了游客，超过1000人， 就是非常好的，没有一些安全问题的出现哈。 对， 辽宁省说完之后，吉林省人来了， 吉林省我站出来了。 12月30号当天，全省假日旅游市场平稳运行，以冰雪、冬捕等为主题的旅游景区持续紧俏，进一步释放了吉林省冰雪旅游品牌的活力，游客更加注重出行的体验，自驾游你看引领市场了。著名的长白山景区当天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0.72%，门票收入同比增长这一项17%，那周边的像滑雪、温泉、乡村旅游点带动了销售依然火爆。 是的， 南方 啊，这个南方的省市也很火爆的。江苏省12月30日，全省纳入监测的14家景区共接待游客23.56万人次，实现了门票收入429.33万元。苏州市依托全域旅游市场秩序综合监管工作平台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扬州市成立旅游警察支队维护旅游市场的秩序，宿迁市大力开展文明旅游倡导活动。 动，泰州市推出旅游商品无理由退换货制度。 哦， 哎呀，这个多措并举，强化市场监管和引导，全省旅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平稳， 非常的好啊， 非常好。 浙江省之后啊，也有很多的信息。浙江省啊，也是当天12月30号，全省假日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啊。杭州市就这一个城市啊，各景点全天共接待游客158.53万人次。 哇！ 西湖那片一定是非常多的人哈， 非常火。 依然是西湖景区呢广大游客的重要选择之一。随着以厕所革命为核心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趋于完善，全省各乡村旅游点和主要的景区道路呢通达，车位比较充足，更好的满足了广大游客自驾游、亲子游、休闲游等相关的需求。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江西省。 江西省 12月30日呢，江西省共接待了游客381点。 哎呦， 37万人， 好多呀，好多， 同比增长了19.67%，实现旅游收入20.78亿元。我的天哪！ 哎呦， 这个也是同比增长了27.71%。各地旅游文化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景德镇 加油， 古窑景区推出了人人家柴，家家财旺，添柴祈福的活动。南昌有梅岭太阳谷景区举办了第二届梅花节。新余仙女湖景区举办了水上音乐喷泉灯光秀。那还有宜春明月山萍乡武功山温泉旅游走俏，吸引了众多短线游这个游客前往。 江苏、浙江、江西非常厉害哈。山东什么情况？ 山东你来播报。 山东是个大省啊，山东有很多著名的城市啊。12月30号当天，全省旅游市场整体呈现多样化、主题化、品质化趋势，各地旅游节庆活动十分的精彩。巨富啊，巨富、 啊啊，对对对， 三孔景区推出明故城开关城仪式啊，进孔的祭孔的展演，孔府大戏台等活动就围绕一个人展开的哈。聊城的阳谷景阳岗三晚不过岗啊，这个景区推出了感悟英雄情怀、体验武松豪情的活动，当当当当当，是吧？ 啊，噔噔噔噔噔。 一不到烟台，刚去回啊，刚回来。 烟台 的张裕博物馆推出了针对亲子游客的“我到张裕学做工”元旦手工 DIY 的活动，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啊。 对，张裕那个都是一个城堡了， 相当棒了啊， 相当棒了， 离着这个鲁木大学很近啊。 是的。 湖南怎么了？湖南 啊，这个昨天晚上的跨年晚会也是非常的棒啊，各大卫视 有没有序链接呢？有没有看那个相关的一些晚会？有没有？ 有啊，我各大卫视都关注了一下呢。 对 对， 参差不齐吧。 然后就是当然是参差不齐。这个我得分一下啊，得吐吐槽。这个从主持阵容、舞美和演员阵容来分析，就是我大概扫了几眼，我个人的感觉啊，其实如果要是论主持阵容的话，咱们除了央视之外，其他的这些省级卫视，那我觉得还真的是首屈一指是湖南 台， 对，湖南卫视，就是主持人非常的能够带动气氛。 湖南台都有谁？ 没看，反正我看到汪涵了啦， 汪老师， 对，汪老师何炅，就这两个就够了吗？是不是？ 够了。 然后其他的呢？那如果要是舞美的话，各家做的都不错。然后整个这个节目请的人方面，我觉得这个江苏卫视还是可以， 是，反正都是心意了哈，很辛苦哈。湖南省到底什么样的样貌呢？到时候给我们呈现一下子啊。 12月30日，全省广大游客出行热情非常的高涨， 是 啊，自助游、自驾游、短线游成为了主要出行方式。岳阳市岳阳楼君山岛景区接待了游客20000人次，被岳阳楼记免门票，这个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挑战，营造浓浓的传统文化节日氛围。张家界市天气良好，适宜出游，温泉等特色旅游产品受到了欢迎，全市各景区共接待游客23.12万人次，同比增长8.39%，实现旅游收入2.59亿元，同比增长11.56%。 每个省市区都是开门红第一天啊， 对，都不错。 一部广东省，实在广东啊。12月30号，全省纳入统计范围的100家景区共接待游客73.3万人次，各地呈现活动精彩纷呈。广州市举办了增城菜心美食节和何仙姑文化旅游节，汕头市举办了滨海美食旅游节，佛山市举办了岭南年俗欢乐节，清远英德市举办了首届真阳峡北江鱼开美食节。哎呀，这个读你读错了啊， 天哪，江鱼干。 对，湛江市举办了，这叫做罗岗旅游美食节，全都是美食， 全都是美食， 实在广东 啊， 游客前往很多啊。 哎呀，我是好饿呀，我这没吃饭， 实在广东 受不了、啊。 实在广东，重庆也是一个很能吃的地方啊。 对啊，重庆这个火锅那多有名啊。 是的，是的。 那全市各区县也都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节庆活动，营造出浓郁的假日氛围。 比如说重庆万州区举办了最美三峡多彩乡村首届三峡乡村旅游文化节，荣昌区举办了首届陶文化艺术节暨安陶小镇开机活动， 是 还有呢万盛经开区举办了迎新年魔幻旅游节等等。 其实重庆市是挺厉害的一个城市哈，四川这个大省好多项目都已经真的是赚翻了啊！ 哎呀，四川这个 厉害，旅游大省 太美了。 嗯，这个一共是接待了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近1191万元。 哇哦！ 交通环境的改善助推全省假日旅游发展。西城高铁开通之后，成都市大熊猫基地、宽窄巷子、锦里等主要景点接待游客大幅的增加。 嗯， 随着雅康高速的开通运营，前往甘孜州旅游也变得便捷。像雅安呢、康定等自家的车呢是持续增加，假日期间两地温泉景区酒店入住率大幅提升啊。这是四川省的相关啊。 然后这个 最后一个， 来我们关注一下宁 夏 回族自 治 区 啊。 这个全区呢共接待游客31.1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941.44万元， 快1亿了啊！ 我的天哪。分别同比增长了10.2%和10.9%，各地推出丰富的冬季及夜间文化旅游活动。银川市粤海湾举办首届冰雪嘉年华，是家庭的家啊。那西夏风情园举办了海洋花灯展，石嘴山市举办星海湖冬旅冰雪风情节，还有冰雕灯光节，沙湖冬季嘉年华。那中卫市，中卫沙坡头嘛，推出了金沙岛冰雪嘉年华，吴中光耀美食街推出双节美食嘉年华等等，精彩活动不仅吸引大量游客，也将宁夏冬季旅游推向了高潮。 以上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了，好朋友们？ 那什么呢？ 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是精彩纷呈的。 对， 有时间去中国的大好河山感受感受，非常非常好的。 对，哎呀，我们其实走出国门呢，当然也很好啊，但是不要一味的说我就一定要出去，我国内就没有赚的，其实真不是这样。 是的哈，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等待各位去采撷啊！ 对， 南方呢，第二条告诉我们，南方的雪场成为今冬的亮点。南方的雪场怎么回事啊？17年冰雪旅游已经全面开启，不仅经济，东北及内蒙古有蘑菇吗？北方地区进入的冰雪旅游黄金季，中国南方冰雪旅游热度亦有赶超北方逆袭之势。尤其是以云南、四川、贵州、湖北等省份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南方城镇居民啊，参与到冰雪的旅游当中。啊，有一个统计哈，马蜂窝哈， 马蜂窝 近日推出了2017年中国滑雪胜地排行榜，当中发现浙江绍兴乔波冰雪世界 啊， 湖北神农架滑雪场，四川西岭雪山滑雪场，贵州六盘水玉舍雪山滑雪场，及在南方滑雪场跻身前十啊 ，top ten 了。 哎呀，这成为2017冬季旅游亮点了。 南方也有雪场。 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南方会有赶超北方之势呢？因为北方它有天然的这个雪的资源， 是， 但是南方没有。 嗯， 那如果要是说在南方有这么一个专业的滑雪场，你想南方的朋友得多开心， 乐开了花。 对啊，我就不用去北方啦，我就近就可以了，我还可以赏雪。 对， 对呀、啊， 我就摔跤。 哎呀，我打滚，哈哈， 对， 我背这株太阳。多开心呢， 是是， 那能不赶超吗？ 是的，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带动的方向、啊、 对对对， 你看这个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在国家政策与市场潜力的激励之下，全国各省份在冰雪旅游的建设与推介会上是发力频频、东三省、黑龙江、吉林、北京、河北为代表的冰雪核心带与新疆、内蒙古为代表的冰雪旅游增长带，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全国冰雪旅游市场格局、南方什么情况？ 南方的情况是南方雪场作为新兴的增长带，与乡村旅游、民俗旅游相结合，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是的， 对，这个南方地区的冰雪旅游今年明显升温 上去了， 在碎片化的短途度假游成为常态的趋势下，滑雪成为更多居民日常出游的选择。 是， 对，这是这个马蜂窝的研究中心负责人说的。南方滑雪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近两年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成为了旅游业内的一大风口。但是从全国整体来看，北方地区在成熟和规范程度上，那还是占据相对优势的。 老大哥嘛， 对呀、新兴景区呢，需要从差异化特色与强势品牌入手，去寻找市场的突破。 是的，其实所有的市场都离不开消费的人群哈。从旅游消费人群当中，冰雪旅游热度增幅也较往年有了更大的提升。马蜂窝大数据显示，近一个月之内，滑雪关键词热度环比增长105%。 我的天哪！ 新增的滑雪主题类的游记环比增长154%，大家都写了一些 滑后感哈、 滑后感。 这个滑雪相关游戏浏览量呢，环比增长 80%， 大家有需求写的多、哈。滑雪相关问题浏览量环比增长 103%。 对，今天从初级到摔下来了，大家不要去。 多背。小心，安全第一啊。 对，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那除了滑雪之外呢，冰雪观光这个是可以的啊。 走不了、啊。 成为了更多游客的出行这个标的。 啊。 对，那据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冰雪观光游客占我国国内冰雪旅游总人数的72.4%，滑雪休闲这个游客占我国的总人数27.6%，所以观光还是占了大多数。 其实我们老说中国旅游业有很多的支柱哈、其实冰雪旅游已经正成为中国旅游市场的重要支柱了。真一点啊、这17年的一个数据报告显示说，2016-17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的市场规模达到1.7亿人次。 哇 哇。冰雪旅游收入哇，约合2700亿元， 这么多， 就一个季度啊，好朋友们， 天哪！ 中国已经成为冰雪旅游的名副其实的大国。根据规划，到2025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10000亿元，相当于2025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的1/5，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啊。 棒棒的啊， 1万亿， 对，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我国的冰雪市场还是真的潜力巨大。 是， 到2022年，我们且看，这肯定是这各大雪场遍地开花。 因为是冬奥会嘛，哈， 对呀、 希望大家赶上这波啊， 对，赶这波了，那这不巧了吗？这不， 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地方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资讯当中的，国家旅游局， 这是代表着最高的标准旅游业的最高权威，是不是？ 发布了一个事儿、 对，发布了什么呢？发布的高峰时段应对规范， 很有必要， 很有必要、这是一个景区游客高峰时段的应对规范，那根据景区内游客量达到或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 怎么办？ 怎么办呢？那他将这个游客高峰时段这个应对的等级分为1、2、3个等级。当景区游客量达到日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应该立即停止售票，并向游客发布告示，做好疏导。那该规范将于2018年、就是今年的5月1日起实施， 还有5个月啊。这个根据景区内游客量达到或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百分比，规范将高峰时段的应对是1、2、3级嘛，分别用红色、橙色和黄色表示。其中3级、2级、1级分别是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80%以上 啊、 后边那是90%以上， 还有95% 之五啊，并分别用黄、橙、红表示。一级为最高级别，实在不能再进了。 对对对，一个人都塞不下去了， 都红了啊。 是的，规范对3级应对分别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呢，启动3级黄线应急预案的时候呢， 怎么呢？ 景区应该开放所有游客通道，增设现场投诉受理点，快速有效处理游客投诉。启动2级橙色应急预案时，景区就应该是启动这个售票还有是检票控制方案了、调控进入景区的游客数量，通过分时入园、区内道路单向通行等方式控制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启动1级红色应急预案。 怎么办？ 这个景区应该向社会公告了， 公告 同时向旅游地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的办法，配合交管部门对景区外围重点区域和路段及时采取限流、疏堵、限入、劝返、单循环等都劝返了，然后等这个交通管制措施、保障道路的畅通，景区内重点区域和点位应采取分流、限行、单向通行等措施。 这个劝返我们就印象很深刻哈，那开的高速都往过去玩去，你开了一半 了，开了4个小时了， 然后那个大屏幕这个当当当红区红色预警，欠您劝返，心情不好啊，心情不好 啊，怎么办？高速上不能掉头， 对，往前走，往前走，走走，留一晚再去啊，也行 也行，也行， 错峰吧， 对对对， 错峰吧，没办法，一切的为大家安全考虑啊。景区游客数量接近日最大承载时，应启动限流方案，做好限流的工作，而且要梳理好大家的情绪啊。 对， 景区应该根据实际与这个要求调整售票窗口的数量和售票的时间，适当控制游客等候的时间，照顾大家的情绪。 对， 同时发放一点吃的喝的也是可以的，同时采取网络预约、电话预约等多种售票方式，有效控制景区接待的游客数量和接待的时间。比如说打个电话就，我那个大概下午4点钟到，能去吗？能来您来吧，有就妥了吧，这不就是，对不对？ 对，但是呢，最好还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啊， 对， 别到时候啊，对不起，现在又限流了， 是的，所以说 你缺乏吧。 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配合专门的服务人员，遵守秩序，然后呢希望大家一切出行平安哈啊！ 是的， 谁都遇到过堵的时候，是吧？ 哎呀，就是啊，堵车别堵心啊，咱们都互相理解一下，谁让人多呢？咱们就赶上这么几个假期。 是的，国外的事啊， 国外的事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尼泊尔。 尼泊尔怎么了？ 挺近的， 嗯， 但是呢，尼泊尔现在出了一个规定， 嗯， 尼泊尔正式禁止个人登山者登山， 还是以安全为主考虑的哈。 当然还是这样啊、 嗯。 这是据 BBC 的一个报道说，为了减少事故，尼泊尔旅游部宣布了正式禁止个人登山者攀登其境内的山峰， 哦、 包括尼泊尔境内部分的珠穆朗玛峰。 是是是，这个最新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双侧截肢者和完全失明的攀爬者。 哦、 在没有医学证明的情况下攀登珠穆朗玛峰，但对于尼泊尔高山协会禁止76岁以上登山者的建议，目前尚未实施年龄的限制，而此前严禁16岁以下的攀登的规定不变，是最低年龄是有限制的。 对，16岁以下 、 不行。据这个某报的报道，这一新规已经讨论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并于本周开始实施的。一名尼泊尔旅游官员表示，新法律的出台是为了使登山更安全，并且减少死亡人数。根据新规定，外国登山者必须有向导陪同才能进行登山。 是的。 而参加登山探险的高海拔工作人员也有这个资格获得登山登顶证书。政府希望这一个新规能够为尼泊尔山区导游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双向 两个方面。 对对对，时间来到了11:56:27，我们今天资讯很多哈， 对对对， 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干货，因为新年伊始，希望各位好好的准备假期的行程哈。 是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新的一年，哎，周驼你来了！ 哎呀，周驼，新年快乐呀，驼驼！ 作为节目组最长的一个人呀， 啊， 对对对，不高，反正，然后就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保持身体健康，一个良好的归宿。 哎呀，他这辈子就念着秀莲呢。 谢谢啊， 谢谢，谢谢周驼。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像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 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东风一到二起，气温二到零下二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一到二起，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二到三起，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呢，明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利于各位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您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 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阿丽莎 AK 我们对我们老说 AK AK say 啊，什么 party said 等我们都说，其实世界各国的一月一号这天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有的人在家里狂欢， 是的， 举办家庭的 party 啊，有的人 静静的， 对守岁等都有的，对不对？ 都有， 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样貌哈。其实在上面呢还有一条信息没播报完毕，我们继续跟报完毕哈。 来继续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海岛的国家斐济哈。但是要告诉各位，驻斐济中使馆提醒各位小心潜水项目，购买正规的保险。 哎呦，这看来是其中有一些这个有诈。 对， 据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的网站消息，2018年元旦及春节假期啊将至。 是的， 对中国驻斐济大使馆呢，仅祝广大赴斐的游客在斐济愉快安全，同时希望中国游客谨慎参加海上旅游项目，小心个人的财务。那中国驻斐济大使馆呢，也提醒游客要注意以下的事项哦。 四条的啊。 第一条。就是选择资质佳、信用好的旅行社，并签订正规合同，购买相应的保险。 好， 如果在斐济期间由当地旅行社负责接待，请通过正规渠道选购相关旅游产品和项目， 就一切正规。 对， 比如说参加潜水的海上项目的时候呢，请提前确认自身的健康状况，了解潜水的基本技巧和海况，备好防护救生器具和用品。参加深潜体验项目前呢，不务必干嘛呀，先接受专业教练的培训，在熟练掌握有关技能之后才能进入深水区域哈。深潜时候切勿远离随行教练，一定要紧紧跟随着他。 对， 浮潜时要穿好救生衣，一定不能到 偏远地区单独潜去了，你这不行啊。 那不行， 最危险了。 是的，然后第三个是看管好个人的财物，注意防抢防盗。 好， 外出呢尽量避免携带大额现金和贵重物品，并且要做好旅行证件、机票等重要的文件备份。 这个、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减少夜间出行，尽量多人结伴同行，避免单独或跟随陌生人前往陌生地点。 别去了，咱就 对这个也太大胆了吧？ 太大胆了啊！ 在旅就是在旅馆居住要注意关好门窗啊。 是的，这一点大家好多有忽视。开个门通个风什么的就往那关了哈。 对， 第四，如果特别被遇到了这个抢劫盗窃或人身安全等 怎么办 突发状况，及时报警并保存报警的记录，当地报警电话911或917或者3311222，也可拨打使馆的领保电话00679999728799972，7321，为了保证领保电话通畅，不接受证件或咨询，也是还有就是或中国的外交部全球领保服务应急呼叫中心24小时热线8610123086105591399991。 天哪，这一串电话号码啊，大家能不能记得住啊？对，可以去网上看，都有。 对对，这个汇报完资讯之后，元旦真的就来了啊！ 对呀，今天就是1月1号啦。 1月1号哈， 各地可能会有这个时间的差异啊，有的是进入到这一天了，有的没进入这一天，有的甚至 过了。 对，快过了。 但是元旦就是新年伊始第一天嘛，即世界多数国家都会通称的新年啊，公历新一年的第一天。也许各位认为呢，元旦这个称呼来是舶来品，但实际上元旦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 哦， 元旦一词最早出我国， 我国的， 对不对？其含义已经沿用4000多年了。中国古代曾以腊月、十月等的月首为元旦。汉武帝起啊为农历1月1号，1912年中华民国起为公历1月1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历1月1号为元旦，因此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阳历年。 对，阳历年啊，就不是阴历的了。 对， 那咱们春节才是农历的。 农历的， 对 啊。 那世界各地的人们又是怎么欢度新年的第一天的呢？ 知识点就来了。 对，第一天我存在。 先问问道儿啊，道儿东三省代表 啊， 姑娘啊，你们第一天一般是有什么活动？走走亲戚，吃都这是吧？ 其实啊，就是元旦这个假期呢， 都上班， 风俗基本上都是上班。但是等到春节就不一样了，对，春节肯定就是你那个过年的气氛要更浓。但是我那个昨天看我妹妹就是发的一个朋友圈，现在呢我们那儿也开始就是放那种烟火烟花，大面积的烟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整个在因为我们那个家乡不是对岸是俄罗斯嘛，然后有一条江，就在那个滨江的公园，那真的是几万颗烟花同时放出来，整个就是那个天空都被炸满了， 迎接阳历年的到来啊。 对，太美了，简直是 烟花哈，代表着这个璀璨的星光， 特别的绚烂，特别 的 梦幻。 小时候就是 炸成一朵烟花砰， 跟道道的感觉一样。元旦第一天没有过年那么的隆重， 肯定的， 但是大家那个心情都是非常好的哈。你看，就元月一号第一天上街的时候，街坊那真的是那各种笑脸相迎。 是的， 出去玩去啊，你妈想点，哎呀你还穿新衣服了，都是这种客套话。 哎，对，其实我会发现现在就是过阳历的这个新年也是穿新衣服， 对，穿新， 然后也有放炮的，也有放花的。我昨天出去了一下，就因为昨天是最后一天2017年的，我就感觉这个街上的氛围明显不一样， 是不是？ 对，就真的跟春节前夕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树都加上灯了，张灯结彩，对不对？ 彩灯。 其实世界各国对这天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哈，这个庆祝程度也不一样。 对， 排名不分先后，第一站去严肃的德国。 德国，我们看德国是什么样的？ 德国怎么样？ 德国人，他们对这个元旦非常的重视， 加了个非常 啊，他们认为元旦过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下一年的运气。也对， 你信就信，得信啊， 得信啊。在除夕之夜，就是他们管那个前一天晚上叫除夕啊，人们会点起灯，放起烟花爆竹来镇妖除魔，辞旧迎新。新年的钟声响起前， 怎么呢？ 很多德国人会爬到椅子上。 等待着钟声的传来，然后呢就跳下来，我要从这跳下去， 是 跑到椅子的背后， 哦， 以示甩去灾祸。 拜拜吧， 椅子说我招谁惹谁了， 拜拜吧啊，拜拜。 对，在德国农村还保留着一种风俗叫爬树比赛，据说呢爬得最高的人会被誉为新年英雄，受到其他人的羡慕。德国人元旦还有穿新衣的习俗，他们认为新年换新衣一切都如意，新年乱穿衣全年不顺利。 是的， 哦， 而且德国的新年庆祝时间前后有一周呢啊，这期间家户都要摆上一棵纵树和横树，就纵横啊，那个方向不一样，树叶间系满了绢花，表示繁花如锦，春满人间。德国的朋友在除夕午夜新年的这个光临前一刻也得爬上椅子，钟声一响跳下椅子，就刚刚说了啊，抛向椅背后，以免甩去祸患，跳入新年。孩子们组成乐队，穿上新衣服，拿着口琴手风琴，列队在街上吹奏，非常棒。成年人则手持彩旗，站在后面呐喊唱歌，欢庆新年。德国的妇女在新年里要即兴表演家庭题材的喜剧小品。 我的天哪！ 我爱我家吗？ 这不我爱我家，2000、2500、3000、3500。 成交。在德国的农村， 对， 流传了一种刚刚说的爬树比赛啊，希望各位的这个明年啊，去德国感受感受啊， 有机会我们去德国来跨个年。 对，爬树爬第一狗。 是的，那德国呢是这样哈，以这就是德国人比较高大嘛，然后很重视，都是以这种运动和身体肢体上的行为来欢度这样的一个元旦。那么到了浪漫的法国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法国怎么呢？ 法国的元旦本来是每年的4月1号。 哟，这节气。 一直呢到1564年，国王查理九世才把它改为1月1号。 举国欢庆。 对呀，啊，你全世界都1月1号，咱就别搞特殊了，是不是？新年夜呢，法国人是合家团聚，围桌痛饮香槟酒。 痛饮， 痛饮，可算找个理由开喝。 一打一打的。 对， 啊， 火鸡可以不吃， 哎，酒得 什么都，鹅肝都不要了，就得喝 香槟酒。 然后呢，按照传统，这一夜每个家庭要喝掉，你看所有的藏酒， 不能留着。 对，喝到最后都喝不下去了， 把我那半瓶拿出来 啊，以避免来年有厄运。 哦， 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喝得酩酊大醉， 哎呦， 这样新一年才会有新的开始。 是吗？ 新一年就是醉着开始的。 是。 1月1日的一大早，父母会给孩子发压岁钱。 这个好 啊，这个好，这跟咱们一样啊，以表示对子女的关爱。法国人认为元旦这一天天气预示着一年的年景。那， 哎， 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 今天 那2018年 是 我们国家那真的是太顺了， 风调雨顺。 对，风调雨顺。 嗯， 元旦清晨他们就上街看风向来占卜。 哦， 刮南风预兆风调雨顺。 哦， 这一年会平安而炎热。刮西风有一个捕鱼的丰收年。刮东风水果将高产。刮北风则是欠收年。北风那个吹， 你没啊， 就 是北风不太好啊。 对啊，这北风招谁惹谁了？我 西北风一个劲儿的刮，今儿刮明刮后还刮哈，是吧？这是都这是法国啊， 对法国。 美国是个休闲的包容的国家， 对， 啊， 美国是不是都开出去自驾嗨了呢？ 是这个国家呢，其实元旦的民俗庆祝活动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相对平淡，除了狂吃和狂喝之外。 嗯， 大多数人待在家里看电视或 sleep 睡觉。 哦，是这样的。 不过啊，加利福尼亚州的元旦庆祝有特色了。 怎么的呢？ 新年来临之际，大街小巷到处摆着玫瑰花， 这么浪漫。 几十辆鲜花装点的彩车载着身着礼服的妙龄少女徐徐而过。 Happy New Year！ 人们会在节日期间选出当年的玫瑰皇后和玫瑰公主 啊， 在对美的赞赏当中迎来1月1号。哎呦，这个 妈呀 ，Rose Queen！ 哎呦 ，Rose Queen！ Princess， 我的天哪，天哪，天哪， 好浪漫啊！对，不知道这个玫瑰有什么样的颜色啊？是不是五彩的呢？ 豆豆君子啊，刚刚听到玫瑰皇后、玫瑰公主，这俩人年龄段是不是有限制？ 哎， 你知道你关注皇后那个， 好像是的， 你关注皇后那个， 你关注皇后那个吧。然后皇后也，我估计也就是三十岁左右啊，公主大概是16、17吧。 真是， 我觉得差不多。嗯，你都超了啊！ 说完美国，下一个国家离咱们近了， 对， 太近了。好多人应该在那边的， 对，咱们的这个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很多都在那儿， 泰国， 哦， 泰国，泰国传统的新年呢是送干节， 是 也叫泼水节，是公历的每年4月13到16日。节日里人们抬着或用车载着巨大的佛像出游，佛像后面跟着一辆辆的花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送干 女神， 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敲着长鼓载歌载舞，在游行队伍经过的道路两旁，善男信女夹道而行，用银玻璃盛着用贝叶浸泡过的渗有香料的水泼洒到佛像和送干女神的身上，祈求新年如意，风调雨顺。然后人们就相互开始泼水了，喜笑颜开，说来我给我上水桶， 祝咱爷爷身体健康哈，给你一桶，哎，就这样， 啪一下就过去了。 对， 这个是祝长辈健康长寿，祝亲朋新年幸运。未婚的青年男女则用泼水来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 是不是可以这么形容理解？比如说两个人情投意合，在泼水节遇到了，把对方就泼到真的是 落汤鸡， 这就是爱得很深了。 是的，哎，你泼我了，那说明你对我有意思，那我也泼你，那说明我对你对反泼。说明我对你这个也是这个心有所属啊！ 如果看到这一幕，一个男的泼女的，哇哇泼了十一桶女的，光看着他，你完了吗？ 对， 你 泼完了吗？ 那男的就知道了。对， 我觉得倒不了第十桶，第二桶的时候，那女生不喜欢，直接把盆拿出去。 后边闺蜜给我上。好玩，好玩，好玩。 对，万一我明明喜欢这个女生，一不小心泼错了， 一回头。 警示中， 泰国人 啊， 在新年第一天都在窗台门口端放一盆清水，家家户户都要到郊外的江河当中进行新年的沐浴洗个 bath。为庆贺新年，泰国朋友举办大规模的赛象大会人像拔河、跳象、食物、象夸人参，这样都是一些我们可以去两方面看的活动，但是他们是觉得很精彩动人的 是的， 是的，这是泰国方面 对。那再来一步我们的邻居。 邻居 日本 日本啊，当地的朋友还真的是特别重视新年。 怎么个重视法呢？ 最近在读书 就 日本的朋友，其实他们在很多的细节、日常的活动当中活出了仪式感。 还真是。 你发现没有？不管是做饭、见面、约会、聊天、洽谈，甚至是休息，都充满了仪式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 的。对，就是日本的整个的民族，或者说他们的民俗这风情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的正式。 对对对，你比如说你如果是有也许我们会想，哎呀，这都很习惯了嘛，很经常了嘛，干嘛那么仪式？ 就像咱们就是哎呀很随性，然后这样显得亲切。可是日本人就不，他们就很有距离感的那种。 他们就是说了一句我觉得解释非常到位的话，说虽然是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事情，为什么我们还用仪式感去表达呢？是为了让对方显得我们觉得看重这个事情，不至于没有兴趣。这就非常回答的对了。 这样的。 回到日本，每年的12月29号到1月3号为全国休假日，不上班 29、30、31、1、2、3、4天 吧， 7天， 对啊，29、29、24天， 对，7天，那跟咱们春节是一样的啊。 日本人把12月31号称之为大 会日， 也就是除夕日， 对， 除夕晚上日本人称之为除夜这也是他们祈求神灵托付送走烦恼的旧年，迎来美好的新年，称之为初止。初夕午夜，各处城乡庙宇分别敲钟108下， 就是钟，没有，这是祈福的钟声 108下，以此呢去除邪恶。日本的朋友则静坐聆听除夕夜的钟声， 来听108下， 真的是可以想很多事情呢。 对，然后还有烟花呢。你怎么睡着了呢？ 你太累了吧？ 对， 钟声停歇意味着新年的到来，人们便离座上床睡觉，希望一年好梦。这真好，仪式感吧？ 对呀，元旦早上家人会围坐在一起， 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了， 哎呀， 互相讲述除夕做的梦，以测吉凶。日本人称元旦初一为正日，1到3日为三贺日。 在正日啊，小辈需先去父母那儿拜年， 这个跟咱们这个春节的习俗是很像的， 向父母问安，然后到亲友家拜年。新年还是个吃的节日，全国的朋友都以食用自己民族的食物来祈求好运。 团子， 对，日本人 正在正日这一天啊，吃团子，早餐很丰盛， 没有团子， 很丰盛， 嗯， 炒糖芋奶， 嗯， 荞麦面， 嗯， 和屠苏酒，此后一连三天团子吃素的， 啊，他们吃素啊，没有团子了， 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在日本人多数城里人啊，已经放弃新年吃素习惯了， 嗯， 改在初夜吃一餐空心面条， 哎， 素素的，预祝新的一年里健康长寿啊，吃面，哎， 对，这个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 当地不一样啊， 嗯， 我们不一样， 对，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埃及， 嗯，哎呦，埃及 文明古国， 嗯，这个埃及当时文明古国，这 当然了， 不需要多说。 是的， 公元前四十年，埃及人就能观察星象了。 有， 对，你看那个是大熊星座， 天狼星，嗯。 他们发现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他们怎么知道那是天狼星呢？ 嗯， 啊，可能他们当时给命名的。 有理可循。 是，嗯，然后尼罗河水。哎，就开始上涨了。 神奇！ 埃及人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就作为新年的开始，称为涨水新年。 涨新年 啊！对，埃及的克鲁特人迎接新年，在门口放一张桌子，七八只碟子供着大豆、扁豆、紫木须和小麦的颗粒， 嗯， 还有好些绿色植物的小芽，这象征着丰裕啊，丰收和富裕。 是的， 献给神的东西越多，新年的收成就越多。埃及的新年在秋天，因为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开始的， 哦，丰收的季节。 对，啊， 嗯，说完了这个埃及，来到了印度，也是古国哈， 嗯， 印度是很神奇的国家， 很神奇。 印度从每年10月31号起为新年共五天， 嗯， 第四天为元旦。新年第一天谁也不许对人生气， 嗯， 你得控制一下你的气，不要只给啊， 哦， 更不准发脾气， 哈哈哈哈，你惹我生气了， 对对对对， 可是我还得克制保持微笑， 也只能这样啊， 都过天的。 印度有的地区， 嗯， 元旦早上家家户户哭声不断， 为什么 人脸上的泪流满面， 哦， 他们以岁月易逝，人生苦短，用哭来迎新年，是对人生的感叹 啊！是这样啊，我哭不出来。 等到思念向 对， 哎 啊，对， 嗯，这样。 有些地区的人们呢，是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的， 哦， 由元旦凌晨开始，直到午夜为止。 嗯， 由于这种怪异的习俗，印度的元旦被人们称为痛哭元旦， 哦， 禁食元旦， 是不一样感觉。 对， 嗯， 印度人在过年的前五天，各地都要演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嗯， 就是意为是罗摩的游行。 是 扮演史诗中的英雄与纸扎巨人作战，那英雄引发点着火的剑， 哦， 还有纸扎巨人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着火烧毁。那除夕前呢，家家户户门前都要张贴上各种精美的图画。 没错， 元旦早上人们提着精致的小灯，拿着红粉包出门向老人和亲友拜年，见面道喜后就互相将红粉涂到对方的额头上，表示吉祥如意，抬头见喜。年轻人呢是把红墨水装进水墨仓里，射到亲友的身上，成为洒 红， 表示吉祥如意。 真好，嗯，那天穿个红色衣服吧，看不出来， 对对对， 啊， 看不出来。 这反正是到了印度啊， 嗯， 很神奇啊， 嗯， 青年们喜欢在过年时，不管熟悉不熟悉， 嗯， 见面徒手格斗， 见面就打， 来个仰八叉，哎，那个时候 来 那个时候摔跤嘛，印度 围观者叫好助威啊，往往成为姑娘追求的对象。 摔得越好，别人把你摔不倒，你就因为你厉害 啊。对呀，啊， 对不对？ 印度中部土著民族博希勒人为了庆祝新年，在游戏场中树立了一根圆滑粗大的木杆， 啊， 杆顶有一只盛着礼品的小袋子， 嗯， 姑娘们手持和竹竿，竭力阻挠向杆上去爬的小伙子 啊，不让上。 小伙子们则在杆下围成一圈，努力防御姑娘们对爬杆者的攻击，直到爬杆者夺取小袋，取得胜利为止。 这不是互动吗？感觉， 啊， 对不对？互相的了解一下， 啊，是的，非常有爱的互动。 是这个，很多国家的新年都不一样， 嗯， 比如说新加坡呀，这些华人很多的国家，它有很多肯定华人的节庆， 嗯， 比如舞龙舞狮啊， 嗯嗯， 吃年夜饭啊，串门走亲戚，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当天需要做的事情啊。 是的，还有在英国，英国虽然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国家， 嗯， 但是呢，他们对待元旦也是很隆重的， 隆重吧， 带上糕点和这个酒去拜访，也是要过除夕的。 对。其实世界各地都是一个字儿喜，我觉得， 嗯， 开心迎接新的一年。 是的，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 是笑也好，是哭也好，是这样的嬉戏打闹也好，还是格斗摔跤也好， 嗯， 它都是为了迎接新的一年， 嬉戏打闹和格斗摔跤， 对呀，它都是要博得一个好彩头，新的一年真的来了， 活出精彩，对吧？不要活得很空洞、很单调，哈。嗯，每天对自己要求多一点。其实那天又看了一本书，现在看书老多了。 哎呀，你怎么这么爱学习了呢？ 什么叫自信？自信不是就是你看你穿多名牌的衣服， 对， 说你跟别人 反而会显得 跟别人比，你其实是跟以前的自己道别， 嗯， 发现新的自己才是自信的表现。哎，这是对的。 会啊，真的是这样，就是 非常对的。 今天我看一个公众号，就是说盘点2017这些娱乐圈当中美丽的脸，然后呢，就其中提到了袁泉，好多人都说袁泉是一种高级美、高级感，然后说这个高级到底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他对自己的自信， 是的， 和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这是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他不跟人争，不跟人抢，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步伐，这就是由内而外的自信。 是的，希望各位2018年找到崭新的自己， 对， 迎接新的一天哈。然后呢，多去世界美丽的地方，采撷地道的风景。 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旅行号1073也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大家，会有更多的好的内容，还加了视频，跟大家一起更好的呈现。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明天再见，希望各位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拜拜喽，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 童言无忌，天真随